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竟不知如何出语安慰端木翠，又听他低声道：“展昭，我希望我身故之后，有人将我风光大葬，有儿孙为我披麻戴孝，出殡时沿路哀哭，撒下纸钱，年年有人为我上坟烧纸，时时念叨起我，这样才热闹些。可是能为我做这些事之人，朋友也好，亲人也好，都死在我的前头。有时候想起他们，连面目都记不清了，实在是隔了太久太久了。” 瀛州的日子不尽如人意吗？ 不是不尽如人意，是太冷清了些。我有个大哥叫杨戬，他远在天庭，被封作司法天神，事务繁忙，隔着很久才能来看我一次。有时候想想好生无趣，生也孑然，死也孑然，世间那么多人想要登仙，登仙有什么好的？一个人孤零零的，纵有行天走地翻江倒海的本事，又能怎样？ 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生也孑然，死也孑然？我不是你认识的人吗？公孙先生不是吗？还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他们不都是吗？ 端木翠看住展昭，好生认真道：“展昭，我若死了，你会好好安葬我吗？向来只有托生，望君好生照顾云云，未料到竟从端木翠口中听到截然相反的话来。”展昭知道并非说笑，但若真要说出好好安葬于你的话来，又觉得匪夷所思，违背常理，是以左右为难，只是说不出口，只是说不出口，如此踌躇好久。忽的抬眼见到端木翠眸中满是凄寂，心中一计，已有了计较，将他拉进身前坐下，柔声道：“ 自然会的，不但风光大葬，还要年年上坟烧纸，时时心中记挂，不会让你觉得地下冷清，日子寂寞。” 端木翠怔怔看了展昭良久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反说不出话来，末了垂下眼帘，将小豪在钵中又站了一站，拉过展昭另一只衣袖，继续为他写上符咒，只是心神不定，写了几行又停下，将展昭衣袖在手中攥揉了许久，这才低声道：“展昭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好，很好的。哎，你这么好，将来莫要被人欺负才好。”“ 哼，有谁会欺负到我？”“ 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不是老说人善被人欺吗？以后当真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会好好整治他。”“ 那你若不在了，我去找谁为我出气？” 话甫出口，便觉后悔，只因着方才端木翠提起身后之事，展昭一时会跳将出来，这才脱口而出。虽说知道端木翠不会介意，但心下总觉得怪异，似是故意出语咒他一般，不觉有些讷讷。端木翠反认真起来，颦眉想了一回，喃喃道：“ 这倒也是。” 越想越觉理不出头绪，不自省自己思绪混乱，反觉得眼前提问之人分外多事，索性脸色一沉，没好气道：“ 哎，展昭，你这个人真是麻烦，别乱动，我在写字呢。” 于是请客功夫，展昭由很好很好的变作了麻烦，所谓冰火两重天，想必亦如是。是夜月洗中庭，在聚客楼匆匆用了晚膳之后，公孙策、展昭并端木翠三人便回了城隍庙。 李掌柜先还陪三人坐了一会儿，不久疲乏上身，被公孙策劝了回去休息。近子夜时，陪同在侧的侍者家人也三三两两离去了。走之前，少不了过来又拜谢公孙策一回，目中殷殷期待之意。公孙策未曾失礼便受人大礼，心中不知暗道了多少声惭愧。丑时出客，偌大城隍庙便只剩了这三人。日间劳碌本就乏人，丑时又是一天内最疲困的时辰，偏这三人魂无睡意，一个赛一个的清醒。端木翠就不用说他了，神仙构造，体质异于常人，虽说也会乏会困，但耐久力绝对一流，再撑几个晚上也不成问题。至于展昭，他是心中有事，这一趟言说是并肩作战，实则兵分三路，主战场完全不同，两两之间无法策应，公孙策和端木翠哪一个都让他足够忧心。再说公孙策，他实在是给下精神的，胆子小不是缺点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利于侧面提醒我们谨小慎微，热爱生命。公孙策一介书生，闲时磨磨墨，浇浇花，研究一下岐黄之术，子不语怪力乱神若许年，平生做过最为凶险之事，估计就是在刺客来临之时保持镇定，兼与大人互相掩护着撤退，忽然间被许以大任，要在群魔乱舞之间独立守住这一亩三分地，心下波涛翻滚，忐忑难安是绝不奇怪的，昏昏欲睡，保暖思温床，那才叫不正常吧。再说了，大半夜的坐在这破败的城隍庙门槛上，身后是一殿的死尸，时不时还有阴风袭背，回头看时殿内漆黑一片，借着夜色勉强能辨出躺着的一具具人尸，尸首首尾处的油灯内盛着满满的泛着怪异光泽的槐树油，这场景搁着谁谁都瘆得慌呀。原本三人还饶有兴致地闲聊着，只是后来聊到奇闻异事这一环节时，端木翠无端热情高涨，公孙策敏锐地察觉出他很有显摆自己的阅历，非常想给大家讲鬼故事的倾向，当机立断腰斩了谈话。于是端木翠很是悻悻，弹性一落千丈，懒洋洋背倚门楣，双手环膝，下巴直如小鸡啄米，在膝盖上点来点去。待得展昭注意到时，他已经是不亦乐乎地点了许久，偏还点得很有规律，很有节奏，让展昭平白想起寺庙中的木鱼，也是这般隔一会儿敲一下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再看了一回，展昭心中好笑，忽地伸出手去盖住他膝盖，端木翠这一点恰在他手背之上，心中奇怪，歪着头看呢。 你干嘛？ 展昭抽出手来，顺手将他垂落的发丝扶到耳后，微笑道： 你倒是不嫌累呀。 两人这边一说话，公孙策也从发怔之中反应过来，忽地想起什么，向端木翠道： 端木姑娘，你晚间帮我写的符咒能写在你自己身上吗？ 哎，不能，那符咒是保护凡人受鬼差伤害的，与我没什么用。 若你失去法力又变作凡人，符咒不就可以保护你了吗？ 我此番带着曙光入明道，怎么会又变作凡人呢？ 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最中央的岔道你没有进去过，谁知道温古尾鱼在里面搞什么名堂，里头没准有更厉害的妖兽，说不定就有专吃曙光的。 展昭原本以为依着端木翠的性子必会出语把公孙策堵个够呛，哪知他不但没回口，眼中反露出诧异之色来。展昭心中一动，脱口而出： 端木，的确是有吃曙光的妖兽，对不对？ 是有的，有一种很小的妖兽，只婴儿拳头大小，因为天狗食日，这种妖兽吞噬曙光，其状似狗，上界称之为小天狗。公孙策误打误撞竟还打中撞中了， 心中说不出的得意。 你看看，如果你遇到温姑尾鱼，他到时候放出一群小天狗，曙光落荒而逃，你哪里还有法力？到时候还不是要凭符咒救命？ 可是小天狗不是上古时候的妖兽啊，明道怎么会有？ 说不定是温姑尾鱼带进去的。 温姑尾鱼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带小天狗进明道啊？ 这两人若如此绕下去，只怕绕到天亮都绕不出个所以然来吧。展昭叹了口气，语气略略放重了些。 端木，先生是为你好。 又要写字，还是那么冷僻的曲里拐弯的字，第三遍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